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没有追上去，因为他知道燕无师与汝烟、客慧二人实力即便有差别，这种差别也是微乎其微的。到了他们那个层次的高手，输赢并不在那一点内力或招数，而在于对机会的把握以及对对手的了解。有时候分毫之差，胜负就此颠覆。那两个人也很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这次就算不用上十成十的功力交手，起码也会用上八九成。以沈乔如今的功力，要追上也有点勉强，即便能追上也得耗损不少真气。反正两人这一交手打起来，时间肯定短不了。他顺着众人追过去的方向找，最后无论如何也能找得到的，于是也不着急，先将小贩搀扶起来，走到街口交给别的摊贩帮忙照看一下，自己再朝城门口走去。刚出了城门，便听见白蓉娇笑： 沈郎这样一步步的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 白小娘子怎么还没去观战？ 奴家与你是第一回见吗？总是白小娘子白小娘子的叫，你不肯叫蓉娘，叫一声牡丹也好呀。哎呀，好啦，这样磨蹭脱了，你自己不急，奴家还替你急呢。这一战机会难得，许多人现在都拼了命的追过去，再晚可就占不着好位置啦。哎呦，送你一程，你躲什么呀？难不成还怕我轻薄你？ 沈乔无语，片刻闪神就被他抓了个正着。白蓉协助他的一边手臂运起轻功，几乎无需怎么费力，直接就带着他往前飘，速度之快不比方才窦烟山矫若游龙的身形慢半分。不管怎样，有人带总比自己走方便了许多。 多谢白小娘子。 说谢多见外啊，若真要谢，不如你让我睡一晚。燕无师是不是还没有睡到你啊？你这样的元阳之身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，虽说功力有些损耗，不过我也不嫌弃。我教你双修之法，说不定你功力恢复有望呢，不用去练老狮子的猪阳策了。怎么样啊，这是两相得利的买卖呀，我赚了你也不吃亏。沈郎当真就不考虑一下吗？嗯， 不用了，多谢你的好意。 哼，你觉得今日一战谁会赢谁会输呢？ 这是个好问题。那些跑去观战的人同样在寻思这个问题。健康城里消息灵通的赌房此刻说不定已经开盘下注了。 若无意外，燕无师应该会赢。 你还真向着情郎啊。那汝烟客慧可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泛泛之辈，先前我曾潜入临川学宫，想要提前破坏他们隔日的讲学，谁知被汝烟客慧发现了，他亲自追了我大半个健康城，我受了重伤，拼着半条小命才逃出来的。从此之后就不愿意轻易招惹这厮了。堂堂宗师之尊，竟与我这样的弱女子计较，实在也太小气太掉身价了。 你可不是什么弱女子，再说你都跑到人家地盘上去了，若是让你来去自如，往后临川学宫的门槛也不必要了，等着日日被人上门吧。 依我看呀，汝烟客慧这等实力，就是齐凤阁崔游望再生，他也可与之一战。这次又在健康城外，周围地形俱是他熟悉的，你家情郎啊可未必会赢。 白蓉一边带着他走，足下罗袜片尘不染，速度丝毫不见慢，连语调也不带喘气。起初有些人误会沈乔与燕无师的关系，沈乔还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，但后来他就发现这种解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，人们只会相信他们自己愿意相信的。 解释与否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一厢情愿的误会。像白蓉这种纯粹就是明知故犯逗弄玩笑的，沈乔就更懒得解释了，听见了也当清风过耳。白蓉见他不为所动，娇哼一声，没再说下去。二人出了城，走了足足30里开外，从平地入了树林，又从树林一路往北，到了溪流峡谷处，这才遥遥瞧见山崖上两道人影正在峭壁上交手。他们足下所立之地不过是峭壁上凸起的一些石块，有些长宽甚至不出一个巴掌，常人光是遥遥仰望都觉得惊心动魄，更何况还要在交手间隙精准落足其上，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山崖。然而汝烟客会与燕无师何许人也，腾挪之间非但没有见到半分狼狈凝滞，反如行云流水，几乎没见他们在哪块石头上停住片下，身形飞掠，真气涤荡，碎石横飞，掌风所到之处，云从秀出，波雨深平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原本从容往南的河流受二人的内力激荡，霎时间流水纷涌往上，燕无师顺势引导，以水为屏，结合春水指法，将水流化为千万利刃，刀刀掠向汝烟客会。被内力激荡起来的漫天水花之中，汝烟客会的身形却几乎半掩了。白蓉极目远眺，也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的几个虚影，根本看不见汝烟客会到底出现在何处，又将从何处出招反击。山峰原本就大，加上这二人俱都用上大半内力，两股强大真气在山谷之中交汇，如同巨大漩涡搅在一起，竟生生让河水逆流。强大气流刮得人衣袍高高鼓起，猎猎作响。白蓉不想运起内力抵挡，因为那样一来，如果内力比这股气流弱小，自己将会反受其害，所以他只好继续忍受这种带着水气和树叶一并刮过来的折磨。扭头一看，沈乔正举起袖子挡在面上，将扑面而来的水气尘土通通隔绝在袖子外面。 你这样怎么关着？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看不见吗？ 我在用耳朵听。 用耳朵听？能听见什么呀？ 听见他们彼此的真气走向。若我没有听错，汝烟公主差不多要出剑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他这句话刚说完，白蓉仰头就看见汝烟客会一剑劈开燕无师专门为他营造的水幕陷阱。一力降十会，燕无师以真气蓄意挑起的巨大水流霎时间四分五裂，崩溃逃散，飞溅四周，如天女散花，大雨倾盆。白蓉见状不由幸灾乐祸，外加邀功卖好。 你看奴家选的位置多好呀，起码头顶还有遮挡，那些人呢，连观战都不会找个好地方，又不敢用真气抵挡，结果被泼了一头一脸。 那头的交手还在继续，一人用剑，一人空手，剑光遮天盖地，悬江倒海。然而燕无师身在其中，却周转自如，手掌不见如何出招，只以拈波拢盘四法便得逍遥自在，不落下风。白蓉微微蹙眉， 他用的好像不是春水指法。 是春水指法，只不过指法化用虽得一指，却能千变万化，虽然千变万化，却不离其宗。如烟公主的剑法也是，你仔细观察，她其实来来去去就那一招，但只这一招就足以阅遍繁华，岿然不动，御敌千万了。 白蓉定神看了好一会儿，发现果然如此，心下对沈乔不由又多了一层改观。所有人都知道沈乔原来的身份，却因败于坤爷一事，始终对他武功存疑，总觉得不单难忘齐凤阁项背，连天下十大也未必入得。白蓉虽然在他手上吃过亏，但也总觉得他病弱又有伤，支撑不了多久，随时都可能倒下。如今听见他一席话，使之宗师终究是宗师，但是这份眼力就远非常人能比。白蓉靠近他，幽兰气息喷吐在沈乔耳上。 你方才说燕无师会赢，却没有说原因呢。 我不喜欢这样， 你以后若是再这样，我就不和你说话了。 这又是哪样啊？奴家连碰都没碰过你，难道你比黄花大闺女还要金贵？ 说罢伸手就要去摸沈乔，她这样娇滴滴的大美人有意诱惑亲近，不说宇文庆那样的，就是不喜欢流连花丛的正常男子都没有不会受到蛊惑的。不说动心，起码也会在那时产生心醉神迷的感觉。但沈乔偏偏是个例外，他没敢找燕无师或汝烟客会这一级别的高手做尝试，却在沈乔这里碰壁了无数次，伸出去的手被沈乔用竹杖挡了回来，沈乔也当真面沉如水，没再说过半句话。白荣知他说到做到，心下有气，又有些后悔，也忍住不说话了。转眼间，燕无师和汝烟客会已过了上千招，但双方丝毫未露疲态，从山谷这一头打到另一头，眼看着日头逐渐往西，打的人不知岁月，看的人也浑然忘我，不知不觉竟已过午，两人交手足足两个多时辰，依旧未现高下。白荣的武功在如今江湖上足可称为一流，但这场酣战依旧令他受益良多，这是之前从未得见的境界，如今却如大门一般打开一条缝，让他窥见里面的风景，即使只有一条缝，也足够让他内心震撼不已。他终于知道自己与宗师级高手的差距在哪里，为什么自己始终无法逾越那一条界限。因为他的武功只是武功，燕无师和汝烟客会的武功却已经融入他们身体的每一部分，一吐一纳，一收一放，吐则方寸世界，纳则百川归心，收则日月风气，放则十丈红尘。 唉，有生之年我能达到他们这样的境界吗？ 你的资质并不差。 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练功途径，他们的道我修不来，我的道他们也不屑修。 大道三千，只分先后，无有高下。 你方才还对我生气，说不理我，现在不就又与我说话了？ 你好好说话，我自然也好好回答。 看在你方才指点奴家的份上，奴家也投桃报李。先前我和你说让你离燕无师远些，沈郎可要听进去了，千万别当作耳旁风，否则到时候死都死得冤枉。像你这样的人，若是还没体验男欢女爱滋味便英年早逝，那多可惜啊。 你能否说得清楚些？ 不能。哎呀，奴家可是冒了大风险来提醒的，你若是不放在心上，那我也没办法喽。哎呀，他们打完了。 说话间，两道身影倏地分开，各自落在峭壁上的某处凸起。白荣看得有些迷糊， 这是不分胜负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